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沪指探底回升，下跌 0.17%。 调查显示，大部分投资者预计 A 股将反弹。136家上市房企半年负债超过10万亿，万科等公司裁员过冬。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谈一谈从半年报看新能源汽车的挑战。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金融委办公室8月31号召开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今年以来金融市场预期管理、金融委办公室如何建立与金融市场的有效沟通机制、金融管理部门如何更加广泛地听取金融市场的声音、金融决策如何更好发挥专家学者作用、如何更好地稳定市场预期等进行了交流。再来关注今天的股市，今天沪指探底回升，盘中一度跌破2700点，银行、保险、基建、超级品牌等蓝筹白马表现疲软，早盘大幅杀跌，午后弱势反弹，创业板指数午后强势反弹，软件、国防军工、芯片等板块反弹力度比较强，国防军工板块四股涨停，乐视网再次涨跌，10个交易日大涨65%。截至收盘，沪指下跌0.17%，收于2720.74点；深圳成指下跌0.12%，收于8455.55点；创业板指数上涨0.59%，收于1443.69点。板块方面，电子发票、国防军工、养殖业等板块涨幅居前，边缘计算、北汽新能源等板块跌幅居前。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资深交易人张小庆，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张先生您好。 张总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沪指的这个探底和创业板的微型反弹呢？ 今天的市场呢，整个上午走的依然是延续上周走势啊，特别的疲软，然后在午后啊出现了以软件、 科技以及军工啊、油气啊等等一些题材板块反弹呢，带动了市场的一个回升。针对这个回升呢，我个人有三点的看法啊。首先呢，这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我们可以知道，从今年五月中下旬开始一波下跌呢，最低点是在7月16日啊，探到了2691点。随后呢，在8月6日的时候再次探到2692点。那每次在这个2691点附近呢，都得到支撑。虽然在8月17号啊，那么由于市场一些贸易战方面的一些因素吧，啊，瞬间呢就是盘中啊出现比较大的跌幅，跌破了2691点。但是随后呢，两三天之后呢，也迅速回收。那么今天盘中呢，再次跌到了2692点，又是在这个2691点附近呢得到支撑。那么这样一个反复支撑的一个支撑位呢，应该说在技术上是有一定的明确的意义。所以后续呢，还可以继续关注这个2692点附近的箱体的下轨的支撑的力度，这是基础面。其次呢，我们从今天反弹的回升的过程中看到呢，今天的权重股，例如说上证50啊、沪深300啊，包括上证180，这些权重股指数反弹并不明显。那么更多的反弹是集中在像5G 啊、软件啊、科技啊，包括像军工一些题材股的反弹。那么这些品种的反弹呢，更多的是源自于市场的合力，而不是说存储的一些护盘行为。所以这个反弹呢，更多是出自市场的这个大家的一个齐心合力的作用。这个作用呢，可能比单纯的护盘呢来得更加扎实靠谱一些。 通俗的说，是发自内心的，是吧？ 是发自内心的，希望发现这些品种的这个含金量了。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由于今天的反弹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整个成交量方面的配合还不是非常的理想。其实在2691点这边已经过一过二不过三，已经有三次触及2691这边，所以后续在这个地方能否再能够持续的稳住，可能还要有待后续基本面也好，外围的经济形势也好，包括一些政策扶持综合来看，所以并还不能一味的说这里就是筑底成功，还需要留一分谨慎。 好，刚才我们头条也报道了金融委办公室召开的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哈，那您认为这反映了哪些信号？ 8月31日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召开了这个金融市场预期管理专家座谈会。那么这个与会的人士的级别也是非常高啊，包括原人行行长周小川啊，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明。那么在金融机构方面呢，还包括像中工农建交五大行的董事长，包括沪深交易所的总经理李市长，还有基金业协会的会长啊，包括券商国泰君安的董事长。那么监管部门包括像国家外汇管理局的局长啊，然后银保监会啊、证监会的这个副主席啊都有出席。所以针对这样一个整体级别非常高的会议呢，其中呢就讨论了如何建立国家金融委办公室和金融市场之间及时有效的沟通机制，金融管理部门如何广泛听取金融市场的声音，做好这个领导和决策作用，同时呢在金融决策当中呢充分的发挥专家学者的专业技能帮助的如何稳定市场预期，准确预测和分析金融形势，并做出决策。那么这么多高级别的与会人士，以及这么多关心市场的这个管理层的发自内心的关心市场的一些听取专家意见呢，我想针对股市而言，绝对是一个利好。尤其在这个总结的时候啊，人行行长、金融国家国务院金融委副主任这个易纲啊，在座谈会总结的时候，对专家学者提出的意见建议啊，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后续呢，一些好的建议也会逐渐的在我们这个不单是股市吧，整个金融领域呢，都会逐渐的得到有效的这个实施。所以无论是从股市这个小的范畴来看，还是从中国乃至全球这个金融这个市场的角度来看呢，这次会议应该是有非常积极的正能量的作用，所以应该是把它当做一个利好来看待。 那我们也可以研究一下这个会议的时间哈，8月31号开的会，今天才看到消息哈，可见这个会议当中可能还会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另外呢，如果我们联系来看的话，前段时间证监会也召开了一个这个和一些投资机构的这种交流座谈会啊，那这个会呢，这个级别又上升了一个层次哈，所以能看出来就是不同的机构可能对于市场的这种稳定的呵护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明显的意愿的啊。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事儿啊，这个呢是一个微观的事儿了，就是乐视网，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又涨停，最近呢这十个交易日大涨 65% 啊。我想问的是，您对于散户投资者有哪些提示？因为毕竟这个股票曾经也套牢了不少投资人。 我们在最近的整体 A 股市场来说呢，亮点并不多啊，整体呢还是以一个横盘或者说弱势调整为主。那么在这个其中呢，我们发现一些前期跌幅比较大的一些问题股啊，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放量的行为。那么乐视网其中也是一个比较翘楚的行为，它在短短的半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面涨了60%多。那么针对乐视网的基本面，我想大家也都是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目前情况下呢，乐视网在上周也曾经出过一些公告，说像这个一些新能源汽车方面的项目啊，跟乐视网目前呢，并没有太多直接的关系。同时呢，针对一些公司的亏损啊，一些负债啊，目前呢还没有一个彻底完全解决的一个很好的实际的方案。所以在这个快速的反弹了这么大的幅度之后，我们虽然也看到公司在积极努力的改善自身一些环境，但是考虑到历史的包袱比较重，同时呢目前还没有公司方面没有正式的一些包括一些入资啊一些正式的公告，在这个情况下呢，还是建议的注意适当的一个谨慎，因为任何一个企业要好呢，可能是也是病去如抽丝啊，所以还是需要有一定时间。所以盲目的追涨，就像我们上周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讲，5G 虽然是一个非常好持续的中长期看好的板块，但是呢也不要追高啊，在目前环境当中呢，还是以逢低吸纳一些稳健的品种还是比较靠谱的一件事。针对一些题材股的炒作呢，还是要留一份清醒。 火中取栗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谢谢资深交易人张小青的提示，我们下周一再次连线。 好，我们下周见，拜拜。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摩根大通资产管理公司周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中国大陆大部分投资者预计遭受重创的股市将在未来的12个月内上涨。上证综合指数是今年全球表现最差的股指之一，6月份从近期高位下跌 6 个月啊，从近期的高位下跌 20%。 那不过呢，摩根大通8月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今年夏天 A 股大跌，但上海和北京大约是200位接受调查的投资专业人士中，有 73% 的人预计未来12个月股市的回报率为正，其中 33%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12个月股市将上涨 5% 至 15%， 有 20% 的受访者预计涨幅在 5% 以下，还有 20% 的受访者预计涨幅将超过 15%。 截至8月31号，除了视觉中国和停牌的万达电影，其他影视公司股价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文投控股、唐德影视、慈文传媒、奥飞娱乐、当代东方等跌幅超过 50%。 那么申万影视动漫板块年初至今整体下跌了 31.46%， 市盈率由年初的45%下降到了现在的28%。总体而言，共16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增长，占比 64%， 9家公司净利润下滑。值得注意的是，影视业资本寒冬降临之际，上市公司大股东们的股权质押意愿没有退步，质押比例都相对比较高，其中当代东方、中南文化、华路百纳的大股东质押率达到 100%。今天24时，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此次油价调整具体为每吨汽油上调180元，柴油上调170元，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4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15元，0号柴油每升上调0.15元。按一般家用汽车油箱50升的容量估测，加满一箱92号的汽油将多花大约7块钱。好，再来关注汇率。今天在岸人民币收报 6.8165， 上一交易日收报 6.8299， 升值134个基点。接下来我们重点关注个税，还有不到一个月， 新个税法的利好就要实打实的来了。在今年10月1号至12月31号这段时间，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将率先执行5000元起征点带来的减税优惠。扣除五险一金后，如果月收入是6000元，过去每月缴税145元，10月1号以后每月只需要缴税30块钱。改革之后，纳税额由145降到30，每年呢可以省下1380元。如果扣除五险一金之后月收入是18000元，现行月缴税2620元，10月份起缴税额度为1190元，是原来的大约 45%， 计算一下每年能够省17160元。如果您的收入更高一点，扣除五险一金之后每月收入高达5万元，以往的月缴税额是11195元，那么10月份以后月缴税是9090元，新的缴税额大概是原来的 81%， 每年呢可以省掉2526元。可以发现，低收入者的减税幅度无疑是最大的，高收入者虽然减税相对额比较多，但是比例远远不敌中低收入者。另外呢，一则降税后社保必须按实际工资缴纳的消息最近在网上广为流传，不少中小企业的员工担心明年起实际到手的工资会因此大受影响。以月薪5000元为例，某企业降税前社保并未完全根据员工实际的收入缴纳，而是按照当地1800元的最低工资标准缴纳，最终个人缴纳个税45元，社保费扣除330元，其到手工资为4625元。而在降税之后，这位员工个税降为零，但社保扣费按实际工资缴纳大约需要920元，最终到手的工资是4080元，反而比降税前的实际收入要少。那记者了解到，这一说法事出有因。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宣布，五部委局决定今年12月10号前要完成社会保险费征管职责划转交接工作，从2019年1月1号起由税务部门统一征收各项社会保险费。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保白皮书2018也显示，当前我国企业参保在基数合规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问题，有三成企业没有按合规的职工工资水平为员工缴费。换句话说，在税务部门征收个税、人社部门征收社保费之时，确实有部分企业没有足额为员工缴纳社保。明年新个税法全面实施，统管各项相关数据的税务部门接手社保费用征收，企业将失去在两部门给企业申报不同工资标准的操作空间，无法再钻漏洞了。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的主任主福林教授表示，目前国内确实有少数企业没有完全遵照国家的规定，而是投机取巧降低缴费的标准，不以职工实际工资来缴纳社保费，转而按照最低的工资标准给企业缴费。他认为严格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违法的行为。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保研究中心的主任杨燕随建议，国家降低社保费率就可以在不降低退休养老金标准前提下降低缴费的水平，为大家进一步减负。杨燕随表示，有关部门也在考虑继续降低社保费率的问题。以养老保险为例，目前企业与个人的缴费率是 28%， 这对于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及其职工确实是一个相对较重的负担。他介绍，以德国为例，养老保险费率的上限是 10%， 借鉴来看，我国的养老保险费率还有较大的下调空间。杨燕随分析，对于个税缴纳与社保缴费两件事，国家有关部门会统筹考虑，预计明年我国会进一步降低社保缴费概率的可能性比较的大。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房地产企业的目前的负债情况。2018年以来，随着楼市调控加码，房企各层面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多家房企先后被爆出裁员。那么根据统计呢，上半年136家上市房企最新的资产负债额超过10万亿，平均的负债率大于 80%。 好，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还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现在是晚上的8点20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财富大搜索。现在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高级投顾程建新。建新您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建新呢也一直关注这个新能源汽车板块啊。今天我们呢一会儿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从中报当中来看未来的投资机会和风险啊。但首先呢还得请建新分析一下今天的这个盘面情况以及市场上的一些消息。 是这样，我们看今天盘面其实走了一个就是类似像V型嘛，但是它也没那么V哈，但是能看出来其实再一次也是探到了前期的一个低点吧，就是大家还挺认可的这个低点出来之后看进行了一轮反弹。刚才咱们的嘉宾也是，就是嘉宾也说了，今天这个反弹其实还是挺让人振奋人心的。首先是很少了一些护盘的一些迹象，反而是看到了就是刚才主持人也说过嘛，就是大家发自一些内心的这么一个状况。那这个原因啊，之前我记得上礼拜和大家去说了，因为我们上礼拜说了一个很好，就是很明显一个现象，大家也是统计说一个地量的问题。我们知道地量之后反弹完了，但是我们通过一些历史的一些回顾看，在短期反弹之后还有下探，所以说我们经过一礼拜的这么一个走势吧，其实大致的去演绎了一下其实咱们上礼拜说的那么一个情况。那我相信其实是不仅有我这么一个人去知道这么一个现象啊，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就要知道这么一个历史的一个事件，所以说看到一些市场的一些对这个现象的认同点，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这么一个走势其实还是不错的嘛，所以能看到一个就是这市场上有个自发这么一个行为。那出现这种行为之后啊，其实我们看到了短期有可能会有一些就是良好的表现，也是希望大家从这周吧可以去重点去关注一下后续市场怎么走。但是还有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看到量能其实没有多大配合，也就是想跟大家去一直在说的啊，我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量价配合去进行的这样的一波的一个，就是不管是说上攻嘛，还是说反弹反转，都是需要有量价配合的。但是今天没有看到这一点。那对于这一点来说，其实也有一些就是会反映到我们市场上看到，其实等于说还是有些担忧。那担忧的点来自于还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们知道那我们和美国的一些贸易摩擦其实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我们看到又有一个2100亿的一个就是又有个加税的这么一个就是事件吧，会悬着。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和大家说悬着这个问题是我们目前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只要它落定了我们都不怕，就怕悬着。所以说在这个问题的一个就是还在我们前面摆着的情况下，其实市场其实还能看出一些担忧吧。所以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是看到市场在转好的情况下，千万不要忘了市场担忧的问题所在。所以说这样的会给我们的一个操作牺牲还是以那种短平快为主，不要说去比如说刚才咱们也会提到了啊，像乐视网现在都已经有这么大的一些就是涨幅了， 十个交易日65%的涨幅。 对，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办？但还是提醒大家，不管说你是如果说上车了的话啊，已经上车了的朋友们，我们希望大家是赶紧的，不要去贪婪，一定要及时的下车啊，先把咱们的收益守住。那如果你会你呢就现在去正在挖掘的一些上市公司已经走出类似的走势了，但是大家也别心急啊，说会不会就是大家会想，哎，那 是不是我现在可以上车啊？因为现在市场上是不是看着有所转暖了呀？那其实也不是希望大家去半截上车，一定要保持这种就是短平快的这种心态。这是给、 难度更大一些。 对对，这是就是从盘面上给大家的一些分析和建议吧。 应该说就是目前大家没有那么悲观。所以才会形成目前今天的这样一个走势，是吧？上周一呢，应该是一个超跌反弹的这种技术向的表现啊。 没错，没错。 那随后我们也看到连续的四个交易日的这个下跌， 对。 那么到目前来说呢，又进入到了一个所谓的这个低点的位置。那市场呢，确实今天我也特意关注了啊，上证五零的这样的一些股票，没有太多的动作啊，有些微跌。有些跌幅呢也有一个多点两个点啊，等等，所以能看出来就是在这些权重没怎么发力的情况下，能走出这样一个行情，代表市场的共识可能正在趋同，但是这个外部影响的因素还是很多的，外部影响的因素啊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还得要保持高度的警惕啊。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个政策上面的事儿啊，就是这个金融委办公室啊召开这个会议啊，来沟通这个稳定预期。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买股票买的也是预期， 没错 吧？ 没错。 那整个市场的走势也和大家的心理预期有极大的关系。一个价值投资的投资人，他可能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但是短期的这种心理的波动应该是他需要克服的， 没错， 这样才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的合格的价值投资者哈。那我们刚才也谈到了这种心理的问题哈，你认为啊，在目前这样一个阶段，作为我们散户投资者，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定力？ 从目前这个，就是我一直和大家去分，就是想强调一个事儿啊，其实咱们禁忌猜疑，就是说今天市场上咱们一直说的底在哪里，顶在哪里，我和一直大家还有一个就是今天又是一个2700点的一个整数关口，其实说是这么说啊，一定跟大家说，如果就对于我们心态一定要摆正，其实这个整数不整数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一定要放弃这种心态，那我们还是要摆正心态，做顺势而为的那种状态，看见市场到底是什么样，认清现实就好，千万不要有手痒痒状态，就刚才给大家去举个例子说 痒痒， 对，你现在已经涨这么多了，是不是看到市场去转暖了，是不是又要上车，其实这都是一个非理性的状态，希望大家在目前这个市场上给大家说了这么多就是因素吧，其实不是为了去迷惑大家，而是希望大家更能认清我们现在目前市场的这么一个状况，对吧？一个是，那如果就还是让落到咱们投资者这来说，那如果您的风险承受力稍微高一点的情况下，你是要怎么做？那你的风险能力要不太行的话，你该怎么做？所以一定就是对于现在的一个就是阶段来说吧，一定要认清你对于适合你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思路和路径，这是我们希望给大家去想分享这么一点小技巧或者说一个小建议吧。 好，我们也看看他山之石哈、有没有一些值得参考的观点。那前两天我在这个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谈到了高毅资产的董事长邱国禄先生的一个演讲啊，其中也介绍了他的一些观点，我们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他说有些人认为呢，这个中美的贸易纷争是导致市场波动的现象，但是他说我们要看到中国目前对于外贸依存度已经大幅下降，由过去最高的 60% 以上降到现在的 30% 左右，低于全球大部分国家。 没错。 此外呢，他也谈到就是原来大家都看好的东西有可能是假象，从短期来看我们往往容易被现象所迷惑，比如说在2013年大家都看好的影视、手游、 P2P、 互联网金融等行业，那么大家发现这些行业呢要么是存在不确定性啊，要么呢就存在人去楼空等风险啊，所以说不要被现象所迷惑，也不要被市场波动所困惑啊。我觉得说的这些还都挺有道理的。 没错没错。 有人总结了他说的一句话，他说众人夺路而逃的时候不挡路不跟随啊，不挡路是你别被人踩死不跟随是你别跟他们跑 错了方向啊， 嗯， 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定力。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从这个半年报当中来看新能源车企的投资风险以及机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AM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见4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华创证券喜阳财富管理中心的资深投顾程建新。建新你好。 哎，大家好，主持人好。 我们接下来呢聊一聊这个新能源车企的中报啊。 嗯。 我手里呢有几家企业的数据。首先来看比亚迪。今年上半年呢实现营收541.5亿元，同比增长 20.23%, 看起来还不错啊。 没错。 净利润暴跌，同比下跌 72.19%。另外还有另外一家这个做动力电池的生产企业叫亿能亿纬锂能。这家企业呢净利润比去年同期是下降了 31.72% 啊。所以我们能看到呢就是这些龙头出现了下跌啊，还有宁德时代也是这样的。就净利润呢同比减少 45.83%, 但是呢营业额都是比去年啊提高了，而且提高很多。他们增长了 48.69%, 这叫什么呢，叫增产不增收。 没错没错。 这反映什么问题，车企业是这样，做电池的企业也是这样。 其实是这样啊，现在给大家去说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现在其实很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词儿啊，叫我们的就是举个叫滞胀，就是说我们的东西就是等于说就是原材料啊它可能就是越来越贵了，但是我们就是由一些经济的问题啊，就是有可能我们成品还是那个价。 嗯， 那对于车企来说就有可能就是我这生产这个车的成本是越来越高，但是我还是这个价的一个卖出去的一个情况。 哦，你说的是这个成本提高了啊。 嗯， 我这倒真有一数据，2017年初的时候3元锂电池价格大概是在每瓦时1.6块。磷酸铁锂电池的价格是每瓦时1.9块，那到了2018年二季度末，三元锂电池的价格呢它是跌到了每瓦时1.2块。那盐酸铁锂电池的价格呢大概也是跌到了1.2块。哎，你看这个价格不还跌了吗？ 这个你说这个价格就属于是技术越来越成熟所造成的价格，就是说比如说咱怎么说呢，就是我一个东西它先发明出来它肯定是贵的嘛，咱们也知道比如说这东西啊，我一个新鲜事物，比如说咱举个生化例子 iPhone 10， 嗯， 对吧？一先出来新鲜，市场都没有，那肯定就贵。但是说它一个量产出来之后，就随着技术越来越普及就起来。但是量产之后再往上，就是说我们量产已经维持了一定的，就是怎么说一定的一个价格，对规模之后，我的应该是成本是稳定的，但是我们原材料又变得越来越贵，使得我们这个东西在规模生产之后稳定到一个价格。之后再又因为原材料贵，使得再一次价格上升，这已经是刨去了我们说的之前由于技术的成熟所带来的下降之后的另外一个阶段了，这是两个出现的不同阶段。 嗯，那您的意思是说，这个他们的成本倒是贵了还是低了？ 对，成本现在在就是开始的时候高，然后由于大规模生产又降低，然后再由于原材料再一次涨价，造成成本再 次原来是技术。啊，原来是技术壁垒，现在呢就是技术壁垒慢慢的没那么高了。 对, 对, 对， 这个原料这一块涨价， 对对对 啊，成为它成本上升的另外一个原因了。 没错， 啊、是 这是一方面，因为我们知道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一个大块嘛。其实，但是不仅是这大块，咱别的啊也是有，比如说那些车架子呀、啊，或者是这些东西，其实看着小，但是对于一就是整个车来说，你要大量生产还是很有影响。所以能看到这些东西，其实也是。处于就是我们原材料增长往上走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看在车企现在还是，就是还您说量其实还是保持的不错，但就是哎为什么我们 不挣钱呢？ 净利润下降这么多，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还得去知道啊，因为就是很多就是咱们通过一些就是资料或者能知道，其实这他们很多车企生产新能源汽车本身就是赔钱的，但是呢由于国家的一些补贴，使得我们看到了其实。他生产这个车反而就变成赚钱的了，这是一个问题。所以说我们现在中贸出来会，就是我个人认为会有两个问题会体现啊。由于就是现在就是国家补贴不是说就是一个一个发给你，就一辆车 OK 了，我给你一笔钱，一辆车 OK 不？它是按一定时间，比如说你这它攒着嘛，攒着一部分就是一下发给你，那就会造成我们看见财报出来之后，其实补贴没有到位。 嗯， 但是说如果说我们把补贴和那个。就是它的一些成本抵一下有可能会赚钱，所以说现在补贴没到位的情况下，有可能我们看到的报表就会全都是亏的嘛。 哦， 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就是这个返现还没到呢。 对，这是两种情况，所以说我们要看待这个就是这个报表出来后的一些几个现象。但是我们从回归本质来看啊，就是整个我们之前我记得咱们节目里面也去分享过说新能源汽车这件事儿，但是我们知道今年有几个事情是要和大家去明确和去分享说新能源汽车这行业的变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出了一个双积分制， 双积分制，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今年对车的一个续航，就是说我们对新能源汽车的，比如说就是咱说的白话点，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是电池嘛，就是更厉害了，需要这样的，你需要更上一层楼才能拿到我们的补贴。 嗯， 所以说对于行业来说，就是咱说的简单明了的变化，就是我们需要整个行业技术更上一层楼，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就是需要把那些我们新能源汽车刚这个行业刚兴起的时候所带来那些就是。浑水摸鱼的那些企业 淘汰出去 了，哎，就所以说这个变化咱们要知道。那在这个变化之中，咱们不仅是新能源汽车，咱们其实也是涵盖过很多行业来去说，就是这个变化会对整个行业进行一是做大洗牌，那第二个呢会对行业的影响，就是我们需要去考验很多企业他们在这个洗牌之中所的一些，就是行业出现变化之后所带来一些别的一些风险，比如说会造成一些。就是市场的一些动荡嘛，那你就会看到其实整个行业的情况都会不太好， 整个行业都不太好过吧，是吧？ 没错，没错。 你看啊，这个新能源汽车呢，虽然只占汽车产销总量的 3%， 但是它分布在200多家汽车企业里面。啊，就这么样量，但是有那么多的企业都在做，是吧？ 没错、啊，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浑水摸鱼的企业， 没错， 是吧？另外呢，就是刚才你谈到这个行业本身都是靠补贴才能够勉强度日，是吧？ 嗯， 有些呢是靠补贴来挣钱的，如果没有补贴，等于这利润就没有了。它不像别的产品，利润来自于消费者。 对对对， 它这利润来自于政府补贴。 对， 但是现在这背景就是。2018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2月13号发布的，四个月的过渡期结束之后，6月11号正式实施。 嗯， 那么这个补贴就像刚才你说的， 用大白话说啊，这个电池的能续航的里程更多了，是吧？百公里的能耗更低了啊，这个能量密度更高了啊，这是对于电池的一些要求啊。所以说有一些企业它不合格就得出清，这跟有一些企业你要是老污染我就不让你开一样。那这块就是你不达标我就不给你钱， 没错， 最后你自己就玩不下去了嘛。 没错，所以说我们想给大家去总结一下目前这个所有的一些，就是说不管是线索啊，或者一些政策所给这个企业，就这个行业所带来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行业其实，因为双积分制要求你必须生产一定量的新能源汽车，你才能生产燃油车，这是硬性， 这是个利好， 对，这那但是它国家的另外一些政策要求你就是。现在补贴对不对，我们补贴其实肯定是越来越少，但是我对于里航就是续航长的就是长的车补贴又有，所以说告诉我们企业你的目标就是往好里面发展。那往好里面发展就不是就是咱们要知道你这东西也是个技术嘛，说白了对吧，你不可能说我今天我明天想往好里面发展我就巴登我就能出好里面发展去，所以说你是有过渡的，那你这个过渡就是会需要面对很多问题，就是我们要投入一些新的研发费用，就研发费用啊，我们使比如或者另外一些比如我们使用的材料是不是就要更贵呀、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反映出来，就使得我们看到就是比如说这一些报表里面会体现出这也是我们说成本会在慢慢往上加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冬天来了才能够看出来谁家还有多余的柴火。 对。 才能够用来取暖，是吧？ 没错。 我们以这个龙头比亚迪为例哈，高点是73块多钱。这是在去年底的时候 ,11 月份的时候啊。那么今年的低点呢是在8月初是36块多钱。这是算是腰斩，是吧？ 没错。 73到36。但是现在呢是43块多钱，又涨了 20% 左右了。来。那我们怎么来看待最近的这样的一个涨幅？20%也不小了。 对，就是其实最近涨幅，其实咱们从之前到它变成就是说腰斩之后，其实咱们经历的这个过程，我想大家都知道。就比如说我们看到补贴的一个 退坡 呀，我们知道，然后一些新的随之而来的一些政策，其实有是对整个行业其实进行了一个洗牌，所以说行业都在往下走。那对于它来说，它作为龙头，我们和之前应该和大家去分享过吧。它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企业啊，它首先是咱们还是生活化一点，我们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深圳来说很多出租车、公交车都是它。 他总部在那儿， 对吧？然后其实杭州我也见过，那所以他现在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几点，这大家要想清楚了。比如说，他说白了，咱们现在特别流行，他有很多大数据，因为车就是他的嘛。那另外一个，他就是因为卖了那么多新专辑，他有很多积分，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看点。那另外一个，对于他来说，这些大数据对于换给他的是带的就宝贵资源，就是他。有更多的数据去研究，这是我们国家希望能看到的。就是你通过去研究，你提高你本身车的那么一个，就是质量吧。所以说这些东西回归到它的股价来说，其实它在经历了一波随着行业的这么一个洗牌之后，它的自身价值就慢慢的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有一些这样的一些涨幅在里头吧。 好。当然这是阶段性的啊，时间也不是很长啊，才这个一个月左右啊，不到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啊，也不知道它是这个反转还是反弹，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超跌啊，超跌。目前的这种市盈率呢也在40多啊，也在这样一个高位。但是我想说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尽管呢可能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希望咱们能够在新能源车这个赛道上面弯道超车，实现这个国产的品牌啊。那么事实上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有很多企业是在这浑水摸鱼，与此同时还有很多国际巨头也在这两年加快了他们进入新能源汽车市场的脚步，比如说奔驰、宝马、奥迪，是吧？ 对， 包括一些合资品牌大众、通用等等，他们都有自己的新能源车发展规划。你包括像一些这个国内的车企啊，江淮和大众是吧，长城和宝马，他们都有这种合资的项目。那未来这个市场不是拼补贴了，已经没有那样的一个红利了。 对， 未来这个市场的厮杀可能会更加的激烈一些呀。 其实您说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新能源汽车在 就是经历了一波之后，其实它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挑战，它是促进了 健康发展， 对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但是但是就是您说这个事儿吧，其实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壁垒的问题。其实为什么我们现在目前也是希望大家去还是关注龙头这么一个好，就是很好的方向，就刚才拿比亚迪去举例了，它有这种龙头的一些车企，它是有很多的大数据的。它一方面它的数据是它的一个杀手锏，我完全就可以我再跟一些巨头去合作，我们共同研发嘛，这是一方面。那另外一个，它的一些比如说咱们也知道嘛，一些宝马奔驰对不对，它一挂上他们的牌，车价就起来了。那其实对于这一期比如说像一些龙头的一些上市公司，他们产的车毕竟还是有一些价格优势的，其实还是可以在这种说我们这个大浪淘沙的这个时段嘛，其实还是有一些优势所在。所以说龙头企业不管是从技术啊，或者说从它虽然技术没那么好，但是说我从技术的等就是基础吧，研发的基础来说，其实还是有一定保障的。所以说对于未来说，竞争虽然能看到竞争，但是从未来的一些预期来说还是一个好的方向。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投资来看，我们不要说觉得我这一个浪过去了，后面的浪就不要小事，但是我们的后面这个浪其实是能帮助我们企业慢慢提升这个浪，但是回过来头看就会使得我们这个行业不可能会出现大起大落的这么一个状况了，有可能会呈现一种稳增长的状态。但是这样的稳增长也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一个慢慢的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状态，其实这种状态回归的还是总体来说还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吧。 作为价值投资者来说呢，是希望优秀的公司出现便宜的价格，出现低估的价格，让他们买入啊。 对， 但是啊，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什么那样的价格才算是足够便宜啊？我们再来说这个电池方面吧。这个电池刚才你说了啊，这个原材料涨价，对吧？ 没错。 哎，所以呢，这个电池的价格呢，就是利润啊在下降。你比如说，有一家企业呢叫国轩高科，他们做动力锂电池，毛利率呢是同比下滑 5.44%， 还有一家企业叫亿纬锂能，他们的这个毛利率比去年同期降了 4.05%、啊、 没错。 就是这个动力电池方面是不是日子也不太好过呀？ 都是这样，就是其实都是原材料涨价嘛，所以说你还是有一个逻辑是这样的啊，就是他们涨价，他们有可能就把这一些就是涨价的一些价格就会转移到他们的下游企业去， 整车厂商， 对啊，就会转移嘛，这是一个。 整车厂商又没有补贴， 对吧？就 卖给谁呢？自己扛。 对，就日子就不好过，所以说这种传导是一个我们去寻找一个投资点的一个逻辑。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还可以去寻找一些企业，它不会受限制。 那就是材料， 对它 原材料企业 不会受限制，这种其实所以说这也就是您刚刚说这个，其实我这么一想，哎，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两个投资逻辑，是应该大家去挖掘的，一个是不受限制，一个是我看看，对不对？我是有绝对的一个优势，我是能把我的一个成本上升的价格能转移到我的去整个厂商去看。这两个其实如果说您看好新能源汽车的话，这两条路线是我觉得可以作为投资的路线的。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来说我们的这个投资逻辑。就现在你要去一些大的饭店啊，连锁一点的饭店，你到那儿吃饭，他会告诉你我们这米是我们哪个基地种的啊，我们这个豆子是哪个基地来的啊，我们这个肉又是哪个农场给我们一起合作啊提供的。哎，所以就有一些大企业，他们会有一些合作的农产品生产基地，这样的话呢，它一个是把控质量啊，另外一个呢是降低成本。 没错。 是不是有一些新能源车企也会从上下游多个角度啊来为自己布局， 没错， 从而降低自己的这个成本，提高议价能力。 对，这个是肯定的。其实我们具体公司不说了，大家可以去应该去看一下，其实有一些企业也是这样在慢慢的布局的，这些都是非常有潜力，我们应该值得去看。就是它的潜力在哪，就潜力我们只限于这一块。 为什么要让大家看年报啊，或者是这个半年报啊？因为公司重大的这种资产收购啊、并购啊、重组啊，它都会写在里面的。那你就去分析他买的这些公司，买的这些 矿也好啊，或者说到底跟它的这种实际生产有什么关系， 而且还会在那个他们这些报告里面会写他们规划是什么，这些都是其实值得大家去看的啊。 嗯，是啊，那这是我们刚才谈到的新能源汽车行业，虽然说目前呢是整体行业遇到一些困难啊，但是由衷的希望他们能够打出啊一张漂亮的国产的名片出来，但是环境确实也值得保持一个警惕的投资态度啊。 嗯， 目前来说，用建新的话来说，也没有出现明确的这种交易的时间点哈。 没错， 也许从长期价值投资的角度来说，目前是值得关注的一个点，是吧？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记住啊，其实 5G 给咱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从政策驱动所带来的这么一个时间关键点。而且我们回到新能源汽车，大家也不要忘记啊，那国家对于新能源汽车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规划的。所以说，还是从长期看，还是非常就是确定性还是比较强，只是说我们看如何去抓住一个时间点的一个问题了。 嗯，好，大家可以从多个维度啊，包括这个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啊，这个角度啊，包括现有的国家规划的角度啊，也包括这个经济规律啊，经济发展规律自身的这个角度，来对新能源行业做出一个自己独特的判断。 嗯嗯， 好，那我们也会随时来关注啊，这个板块随后的一些走势的进展情况。那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聊一聊游戏行业。说到游戏行业，前段时间的一个政策啊，谈到的是控制青少年近视这么一个方案，没想到对于一些游戏的上市公司啊，或者说有游戏业务的上市公司的股价产生重大的影响啊。 嗯， 这是一个什么事儿呢？8月30号，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体育总局等八部门联合印发了《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那么这个方案呢，指出实施网络游戏总量控制，控制新增网络游戏上网运营数量，探索符合国情的适龄提示制度，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很快这个政策的效应就在资本市场上得到了传导，腾讯在31号的表现呢是跳空低开，最终收跌 4.87%、今天呢是又跌了两个多点啊。 嗯嗯， 现在是在每股330多港元附近哈。同样还有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完美世界呀，还有这掌趣科技啊，都下跌。比如说在8月31号那天呢，三七互娱跌停，迅游科技跌停啊，这些公司看来呢是受到这个方案的影响很大啊。 嗯， 那首先我们也想问问建新啊，这个你像是腾讯它有很多业务啊，是不是？它这当然挣钱的是手游啊。对，它会受到这个政策多大的影响呢？ 是这样，这影响其实我们看啊，其实影响其实还得慢慢估算，但是说从整个大的方面上，我们看到了我们收紧了一些供给端吧，我们控制走量了，其实也是变成了我们的就是也是在这一方面看看，我们也是在想调整一下我们行业目前一个状况，因为我们之前刚才您去说，应该是高毅资产他们说的一个，就是说的一个就是论坛那个私募论坛，就是说了一下就是手游的一些高盈利现在其实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是啊，比如说咱们说的实际点，现在大家不知道大家又玩不玩手游啊，会发现其实行业还是一个游戏我开始就复制，就换个名字换个人就开始做，所以说整个行业目前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说这样的状况对于行业来说发展不是很好，所以说反而会把行业往下拉。但是呢，从消息出来一看，就是会对一些游戏的一些影响，而且我们看到确实是对于我们青少年来说，就是又会有一些很大影响吧。但是我们去反过来看啊，咱们不仅是有控制质量的这么一个 数量来说吧。另外我们还其实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分级，分级政策其实看着怎么说呢，我记得啊，在很久之前其实就有声音说要求我们去，就是呼吁说我们要进行分级，因为国外其实是分级其实很就已经老早就推出了嘛。但是分级这个事儿，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它是其实对上市公司的远期利好，近期的一些 利空， 就是利空嘛。远期利好就在于是这样，我如果说正确的分了级，我把一个游戏会划分到某个阶段来说，它会加快你的审批速度。其实游戏开发，你如果说你做复制或者是研发来说，你长期不过审，对于游戏的这个，比如说因为游戏毕竟有个时，它也有一定的时效性，对，你这样会很拖沓。之前不知道大家举没举例，一个非常知名的网游就是因为之前就是一些过审的问题，一天损失一辆法拉利，这么损失。所以说这个你从近期来看，有可能因为控制了一些总量，使得一些就是说我不可能就是泛滥式的发游戏，对吧？泛滥式发游戏之后呢，会使得就是我们还是没有研发，然后不注重质量，整个行业其实还是没有积极向上发展的那个状态。但是随之而来，你如果控制总量之后，对于这些发游戏的公司，你肯定收入就少了，因为你发不出去了，对吧？但是从远期来看，还是对于我们行业的慢慢的一个规范，对于说你提高了游戏质量，你提高了游戏的一个把控度，其实它是引导了我们整个行业是以质取胜，以优品取胜这么一个方案的，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案啊。 这个政策有短期的作用，有长期的作用。我想长期的作用呢，应该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我也念到了，采取措施限制未成年人使用时间。那么我们打比方，总人口不变，是吧？喜欢玩游戏的人的这个比例也不变的话，这么一个政策如果落实的话，那么就是总体在游戏上面花的时间会降低，对吧？因为限制了这个未成年人使用的时间了嘛， 没错， 对吧？那么总体来说会降低，但是对于这些龙头公司来说，对他们来说，他们的产品如果更有竞争力，更有创意的话， 没错， 同时更合规的话，那他们会把一些其他公司给挤出去。 没错没错、 啊、换句话说呢，也会有一些优秀的公司吧，这个从无到有产生出来，打败某些龙头和巨无霸也是不可，也是 有机会，有 可能， 可能 性也是存在的， 没错啊， 对吧？总之呢，就是说这里面充满着博弈，充满着博弈。短期来说，可能就是大家都受到这个控制了嘛，是吧？ 对， 原来那么多，现在发不出去了，都压着， 对， 是吧？ 没错。 但是短期它一定，这个影响过后呢，是一个出清的过程。 没错， 嗯， 其实它解决的问题就是咱们刚才之前说的，我们会发现啊，就之前我们看好游戏产业，对不对？但是我们发现持续盈利没有保证，那这个等于说我们看到新的一个，就是等于说我们政策的一个转变，就是它是希望我们可以使我们的游戏有一些持续盈利的保证的，其实也是引导着行业在健康的发展， 另外呢，也对于这个游戏的设计者提出了更多的考验啊，就是你需要在这个引导青少年的这种思维啊、价值观的这种形成啊，包括呢，对于他的这种提示上面啊，做得更加的完善、做得更加的尽善尽美，你才有可能在监管上面通过，才有可能不会被社会上的一些舆论啊所影响啊，要不然的话，这个老处在风口浪尖，这玩意儿可干不好，是吧？ 对，没错。其实咱们从这个政策来从出发来看啊，一个是肯定是就是从对于我们青少年的保护来说，其实也是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护性作用，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引导。 这个政策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一个政策。 没错，但是而且你中国另外一方面，其实对整个我们的游戏业的一个发展，一个是保证了刚才咱们说的问题，就是持续性盈，就是手游嘛，现在手游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公司的盈利还是挺大，手游这一方面保证了它有持续性盈利的这么一个能力，不会冒出一些就是咱们说比如说那些黑天鹅的这个事件出来，一方面，那另外一方面还是引导了行业的一个健康有序的发展，其实在也是帮助我们去调整一下我国的游戏那个产业的这么一个结构吧啊。 对，我觉得这一点啊，这些大的游戏公司啊，要向这个滴滴啊， 学习，把滴滴当一个反面教材。滴滴在这个反省道歉信当中也说了，我们这些年啊一直在这个奔跑是吧， 对对对， 忽视了这个我们对用户的安全， 嗯， 啊一直在考虑怎么扩充我们的速度，游戏也是这样啊， 没错， 那不要让利润啊变成了某一些孩子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绊脚石啊， 没错， 你挣着钱了，可是在背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可毁了，那个不值当， 没错。 那当然我们也看到游戏呢也出现在这种竞技赛场当中， 嗯， 如果实现双赢的话那是最好的一个局面啊， 没错，没错。 好，谢谢大家收听我们。